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平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2004年的 FIR 飞儿乐团对这首歌印象很深，但是还有一点模糊，忘记了第一次听是怎么听到的了，好像还有他们演唱会的视频，反正当时一下子就记住了。你的微笑，2004年，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，大年初四向你问好。今天是雨水，

张震岳教会我们该如何谈恋爱，周华健告诉我们该怎么用鼻子唱歌，李宗盛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男人，而罗大佑让我们知道了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。这四个男人站在一起亮相的那一刻实在是太有魅力了，没有看过他们的现场没关系，我们在音乐里找找这种感觉。走一回，刚好让我想起了有这么一段话，父亲对儿子说，15岁的时候我和你是一样追赶流行，但是当我50岁的时候呢，我开始热爱一切俗气的东西。你以为是我老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我15岁热爱的事物，就这么喜欢了30多年。 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续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小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

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，听见你。 来自五月天，突然好想你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，也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这里面把它当做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。继续我们听到温柔的江美琪，她在2003年出过一张翻唱专辑，其中就有杰伦的这一首《心情》。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，捏着 吃掉忧愁，在这里仿佛在这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布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是土壤心后 却安静的可怕。 金玟岐的声音第一次听会觉得特别像孙燕姿，再听会觉得还像别人，但是听久了我发现她就是她自己，没有在刻意模仿谁，只是在坚持用自己的态度来写歌唱歌，然后就住到了我们的耳朵里了。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是思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。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。我们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进行，但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给你的爱一直在感情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，明明是三个人的天意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心理。始终不能用心里，给你的爱 车回家，